为伟大领导者、兼政的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。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、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竹地思想研究小组10月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。